月十二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有轻雾或雾，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7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2018年的10月16号，周二的11点33分的28秒，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我们的收音机，锁定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大道。 就这个火星哥呀，他其实是有那个菲律宾裔的 啊，菲律宾血统。 是的，其实他，我觉得在菲律宾呢，有很多能歌善舞的自然而然的歌手和艺人。 对，因为菲律宾是崇尚自然的一个国度，所以这里的人都是那种很亲近大自然的， 在血脉喷张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节奏律动都在自己骨子里流淌的那种感觉。 是的，来跟着我的 flow 一起摇摆。 对 flow， 对各种 beat， 哎， 非常好。不管是沙滩上的艺人，还是酒吧里的演出，都非常的国际化，唱得很好的。 对对对，当然也有就是非常专业的，非常专业的歌手。 还没有 跑调也有。 Life 没有完全准的嘛，对不对？ 对， 游离之间，对吧？小二度，哎，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要去美丽的菲律宾，菲律宾真的是向国人敞开了怀抱。我去过几次啊，2次，然后感受到了很多很多这个亲近的物价以及优美，不输任何国际海滩的品质，真的。但是本来想去那个长滩岛，是因为呢，因为 关岛了吗？没去。 啊、对呀、 啊。啊，去选择别的地方。今天我们邀请到的特别大来宾是我们的好朋友， 哎、 超级旅行达人丽婵做客直播间，欢迎。 Hello， 听众朋友好，准准好，道道好。 嗨，准准好，道道好。 是的，是的呢。 俩吉祥物。 吉祥物。哎，小吉祥物。 你是迎风飘扬啊。长滩岛是去过的，对不对？ 去过 几次？ 五六次了。 五六回了。 嗯， 就是在他那个关岛之前去过五六回。 对。 10月26号是不是要开放了？ 对，据说是要开放了。关岛半年。 你作为是一个这个长滩岛的粉儿，你觉得这个消息开心吗？ 心跳加速。 还是有双方的考虑，是不是？双方 是， 对吧？ 心跳加速的不得了， 是吧？啊、 真的呀，这么激动吗？ 尤其是前两天看他们泼出来的现在没有人的长滩岛的谍照。 哦，谍照。 哇塞，简直了！当时就想买张机票飞过去，可惜不让去。 26号， 没关系，马上就让去了。 对对对，如果各位26号之前准备要去长滩岛感受，之后要开滩开岛之后呢，开滩之后长滩岛嘛， 嗯。 要听听我们去过五六回的超级粉到底怎么好好玩转长滩岛，很重要。 对这个因为谁都想是赶上他第一批开岛之后去、所以呢之前你就必须得把这个攻略做好。 是的、五六回啊，回味回味，回忆回忆啊、这五六次的感触哈、好好浓缩20分钟精华，推荐给各位旅行号1073的好朋友们。 没错，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咱们关注第一条新鲜资讯哈，北京交警 哎， 去到叫大家紧张，怎么了？怎么了？怎么着？需要限行？不是限行、是提示呢出行赏红叶的一些信息啊。十月底香山游客呢最为集中。 你看香山呢，每年都是能排第一的， 扎堆儿哈，应该 对扎堆儿。 扎堆儿、 香山觉得我也很无奈呀，怎么办？可是就是人气很旺啊， 确实很漂亮啊， 对，很漂亮啊。旁边的妙峰山气的。好了，眼下呢正值北京香山红叶观赏季。北京市交管局日前发布了交通出行提示，10月13日开始的10个周末休息日将迎来观赏高峰日，尤其是在10月底初霜过后的高峰日，游客是更加集中。前往香山的车辆数量也将严重超出香山地区停车场的容量。 瓦强烈建议，哎呀，下次我来多拖。 你 怎么了？ 瓦强烈建议， 瓦强烈建议各位绿色出行。绿色是什么？出行。 绿色出行， 对， 绿色出行确实我们提倡啊，但是呢，也确实有很多朋友很远， 是的， 所以大家还是要安排好这个时间。 看时间哈，2018年香山红叶观赏季从10月12号至11月11号在香山公园举行。据了解，今年香山红叶的观赏季期间呢，观赏高峰日共计10个，分别是各位记好了，10月13号、14号、20号、21号、27号、28号、11月3号、4号，就是每个周末嘛。 啊，对对，不就是每个周末。 连起来的每个周末啊， 对， 从往年情况看，高峰日从上午8点左右就开始了，前往香山地区的车辆开始不断的增加，中午前后下山车辆开始不断的增加，香山地区周边路段极易出现行驶不畅的情况， 怎么办？也是没有办法。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提前一天住到那儿。 周五去。 对，周五去。 行吗？ 是。那记者了解到，针对红叶观赏季期间车辆和游客数量显著增加的情况， 怎么办？ 怎么办呢？还真的有办法啊！北京市交管部门协调了海淀区交通委，在汉河路开辟大客车路侧临时停车位200个。 200个。 那缓解了香山地区的停车压力，同时与香山地区10处停车场建立实时沟通机制，及时掌握停车场饱和的情况，便于采取劝阻分流等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也是一些必要的方式哈。 这是无奈之举了。 无奈之举，交警还说了 啊， 由于香山地区停车场很有限，很有限，请根据自身情况合理安排游览时间，错峰出行。即使了解交管部门发布的出行提示，并尽量还是什么乘坐公共交通出行 啊， 尽量尽量啊， 对， 是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漂亮的。 我们骑小黄过去吧。 对呀、其实不单单是北京的朋友，全中国的朋友也会来香山的，一样的。 对，是的，大家。都是想看看香山的美景啊！ 是， 来关注第二条。 这个节日啊， 啊， 你们有必要去刷刷。 是的，是的， 关爱老人。 是的，周驼，你这么大岁数了哈，也快要开始过这个节了。 我那天去逛超市， 嗯， 说年龄超过45岁以上的老人可以免费一箱鸡蛋，我心里就拔凉拔凉的，我就过了10年了已经哈。 是啊，然后你拎了2箱， 我自己购买了一箱嘛，柴鸡蛋嘛，黄黄的炒出来挺好吃。 啊，是的，周驼还是居家型的， 是 做菜可好吃， 可好吃了。 把周辉， 了解这条啊。 好， 重阳节将至，老字号的节令糕点热销当中，寿宴预定翻番了。 嗯， 寿宴， 这个是什么？怎么回事？我们看一下，护国寺小吃。限制限售的设桃和9.9米长的寿面、 哎、呦， 重阳面，北京稻香村的重阳花糕等都特别的受消费者欢迎。 孝敬老 年 人， 老 字号， 对对对， 这是质量过得去哈。 嗯嗯嗯， 老北京啊，讲究。 嗯嗯， 重阳节还有千年寿桃、百年寿面、团圆寿饼的寓意、 嗯、 啊。这个从护国寺小吃店呢，起源店了解到、 哦、 啊，这个今年出了9款寿桃，九颗寿桃，9根9.9米长的寿面和9个寿饼在内的5幅寿桃提篮、啊、消费者还可以预定包括豆沙、五仁、南瓜、紫薯、榴莲、黑芝麻、巧克力等10种口味的寿桃。 哇， 寿桃寿饼在内的十全十美寿桃提篮，记者也闲不住哈，预计重阳节当天到道哈、 嗯嗯、 护国寺小吃起源店单店销售寿桃的数量将超过8000个。 我的天哪，8000个寿桃，就说明其实大家还是很重视这个重阳节这个节日 啊。 护国寺小吃的寿桃数年来一直都是维持着原价供应，散装寿桃每个20元，2个成盒起卖。 嗯， 那这个王新梅也表示说、 哦、 虽然原材料普遍都涨价了，但是呢护国寺小吃依然是走低价路线，而且保证货真价实的高品质，唯一的秘诀那就是薄利多销。 点赞 点赞点赞， 20年不变价格、嗯、 对， 而且质量也没有变化， 还能坚守着这个。现在就是好多，我是不变价格，但是我抽条啊， 老字号就是老字号的气节哈。 嗯， 在华天集团，不少老字号凭老年卡消费均可以享受9折的优惠，像同和居还在什刹海店准备了软糯香甜的黄金发糕， 我也想吃。 嗯啊，行行，沾沾老姥姥、 啊、 给姥姥买一点。 对呀、 啊 啊，有这平时也可以吃， 就 不用非得赶到这个节气。 是的，是的、 哦、 凡是有老年卡的顾客均可免费获得一份。嗯、与此同时，同春园饭店则在重阳节之际特别推出了蜜豆窝头、蔬菜窝头、 哦、 老汤豆腐和银鱼焖蛋等4道适合老年人食用的新菜品。 很棒啊， 银鱼不错， 银鱼不错啊。 嗯， 对，重阳节对老人的关怀不仅在于菜品，更在于陪伴， 这才是最重要。 对，这句话说的非常好啊。 嗯， 那在汇丰的门钉肉饼店，节日当天60岁以上老人进店消费可获赠清甜可口的招牌荷叶粥一碗。 很好， 同时子女陪同父母就餐的可享受折扣价格。 嗯， 汇丰门钉肉饼店的许经理介绍说，平时呢大家工作都忙，希望能借着这个节日的机会鼓励子女陪陪老人。 是的， 嗯， 我们别老忙的忘了父母的孤单。 嗯， 确实是很忙青年人，但是百忙之中一定有空隙的。 是的，而且这个我觉得你陪父母嘛还是一个心意的问题， 当然 只要有心怎么都会有时间。 不错不错啊。第三条呢，北京游乐园呢改建公园争名义，是很好的一个感受哈。 嗯， 陪伴了北京人23年的北京游乐园承载着一代人的欢乐季，自2010年合同到期停业之后一直封闭管理。记者从东城区了解到，今年5月东城区启动的龙潭中湖环境整治提升景观和规划的方案研究，游乐园变公园，公园如何定位，建设方向是什么，执行怎样的规划理念。10月15号至10月24号东城区将面向市民征集意见。 是的，这个大家可以踊跃的去报名啊。 是的， 然后呢本次民意征集工作结束之后，会对收集的意见和建议进行整理，经过相关行业专家的论证，相关的建议将应用于龙潭中湖环境整治提升景观的整体规划工作当中。 是的， 对，征集的网站链接昨天也是临时正式上线了，大家可以 看看啊， 对，搜索一下。 是的，嗯，这个天坛地区、龙潭湖地区应该越来越漂亮了哈。 是的， 是吧？这个第四条呢， 还有更多的腾地， 是还有更多的腾地，和大家互相配合哈。 是的， 瑞士是一个非常棒的旅游国家。 然哈、现在有一个事情告诉各位，大学生数量啊居高不下，瑞士大学人满为患。 哎，打引号的人满为患，这人气很旺啊。 人满为患啊。 对啊，这么多的学生都选择瑞士大学，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是这样的啊，随着新学年的开始，瑞士各大学的学生人数一直是居高不下，而且这一个趋势似乎仍将继续。那报道称，某些高校甚至出现了破纪录的人数。 哎呦， 例如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九月中旬，该校称学生总数已经达到2.1万多人。 哎呦， 是不是你们高考的题太简单了？在2017年，20000学生的基础上又有所增加了。 哦， 洛桑大学学生总数比2017年增长2%，达到本学期的1.53万人。 是的，而且瑞士的高等教育之所以得到现在的发展壮大，是因为高等教育越来越受到青睐哈。 哦， 这个研究事务所的负责人说呢，目前在瑞士获得大学文凭的占1/3，各应用科技大学颁发的文凭占1/3，另外1/3则是从高等职业教育获得。总体来说呢，人口中有40%以上文凭当中的一种呢，而且这一趋势是不断的看涨，就三个其中的一种。 对对对。 预计到2045年，持有者几乎将占人口的60%，学习特别的重要。 是的，你看他们都是分配的非常的均匀啊。那这意味着什么呢？ 什么呢？ 传统的学徒工制度，也就是结合了学校教育与职场工作的双轨制度，是否会受到威胁？会不会有太多大学生呢？ 专家出来说说。 专家说了啊，曾经这个担任的这个联合大学联合会会长的，专家说，在他看来啊，高等教育的受欢迎是良好的发展趋势。 是的。 他告诉这个 SRF， 就是一些社会机构啊，社会需要灵活的年轻人进入专业化职业领域。就是这个怎么理解呢？请参照山东蓝翔职业技术学院。新东方， 这没错， 那个烹饪厨师学院， 是 吧？那就是这样的。 一个道理。 还有就是各个学院专职职高这种那个，酒店管理啊什么的，对。而且将来一定是，就是我觉得未来的发展趋势也是拥有一技之长的人会有很好的就业。 实用性社会人才，对不对？ 这 很重要哈。了解了瑞士方面的，来到印度的部分哈，我们说出去玩呢，这个病毒很严重的侵扰我们健康的时候呢，玩不好也不敢去。 对呀，这个一爆发。大多数人都会打退堂鼓的。 印度怎么？ 印度旅游城市爆发了寨卡病毒，现在已经有55人感染。 这个当地卫生部门10月14号就表示了，印度旅游城市拉加斯坦邦的首都斋普尔 斋普尔 至少有55人被检查出的这个寨卡病毒呈阳性 啊， 高于一周之前的22位，这增加了人们对寨卡病毒可能在旅游旺季到来之前传播的担忧。 当地卫生部在13日晚些时候的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大约280名卫生官员正在斋普尔巡查病房，那检测幼虫，试图控制这种是蚊媒病毒的 蚊子， 又是蚊子。 是的， 哎， 那斋普尔这个地方是以宫殿、博物馆和周边的沙漠而闻名的，每年都吸引大批印度国内外的游客哈。但是寨卡病毒感染人数的升高，增加了人们对寨卡病毒在旅游旺季之来传播的担忧，就是我是。挺好挺好，但是那蚊子你控制不了数量的话，一旦被叮咬了，我防备措施不完善，我是不是会得这个病？ 对呀，如果就是你想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 一切都是 你再好的地方 是的 他也不敢去。 是的是的啊，政府都说了， 政府说了哈，这是印度第三次爆发寨卡疫情了。2017年1月在西部城市艾哈迈达巴德爆发过一次，这是第一次。2017年7月在南部的泰米尔纳德邦爆发第二次，两次疫情都被成功控制，相信第三次也会成功控制。 是的，我们了解一个寨卡病毒的这样的一个起源哈。寨卡病毒1947年首次发现，2015年在巴西成为疫情。当时在巴西数千名新生儿患有小头畸形啊，这是非常不愿意看到的哈。这种疾病会导致婴儿出生时呢头部小于常人，且大脑发育不全啊。希望各位在出去玩的时候密切关注当地的疫情信息和风土人情哈。开开心心的去，健健康康的回来哈。时间来到11:48，马上请特别大来宾李产龙中的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是谁？神秘大来宾。 ang tulad mo ay mas pipiliin maglaro ng kung ano-ano. Alam ko ang gusto ng isang babae, dun palang wala ka na sa aking masasabi. Mas kaya ko siyang alagaan kesa sa'yo, tulad pag kailangan niya ng cats, may extra ko. Sige, andyan nga si Donna ko pag iiyak ka. Pag ishayi ka, hindi ka na iiyak pa. Kaya kung ako sa'yo, sumama ka sa akin. Lumuha ka man yun ay tears of joy na kung tawagin okay ang babae. Pero darating ang araw sa sa'yo. 按照当地菲律宾歌手的精彩的演绎，我们今天要去，因为这个人员太多，不能承载这个旅行压力的长滩岛即将就要开滩了， 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对对对，10月26号，大家可以预判一下，可以去那边玩一玩。当然，出发之前呢，良好的攻略、优秀的推荐是必不可少的。 对，怎么才能在赶在这个长滩重新开岛之后玩转它？今天我们就得让婵婵好好说一说了。 是的，婵婵是超级领导人了，去过世界很多的地方， 当然了， 大溪地啊，哎呀， 大溪地和长滩。 对，都去过， 去过， 去过太多太多的海岛了。问问婵婵，为什么那么钟情海岛风光？总有理由吧。 我比较喜欢懒散的旅行方式， 啊，懒散， 闲适，闲适， 闲适，闲适， 对 对 对。所以海岛呢，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选择了。 嗯， 你可以每天什么都不用干，躺在沙滩上面看人，也是一道风景。 嗯， 看海，望天儿。 哎， 喝杯冰啤酒， 对对对， 或者来个芒果沙冰， 哎呀，太爽了，简直是，这就是放松， 海风吹着， 这才是度假嘛。 对对对，我不愿意那种城市里 赶路、 赶花、赶路啊这种的，每天早上7、8点起床啊，然后逛博物馆什么的。 对对对，那之前有没有这种经历？也有过， 有过，有过。去欧洲的时候都是这样子嘛，去大英博物馆啊，逛逛一天啊，腿都废了。 对对对，既然选择了海岛，就让自己身体完全的放松， 对， 身体和心灵全部放松哈。 对，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干， 对，所以 用发呆就行了。 哦，那海岛和海岛还不一样，长滩就属于那种非常非常丰富的，什么都有的一个海岛，对吧？ 对，就是去了这么多海岛，实际上我最喜欢最喜欢就是长滩岛。 哎呦， 哦， 嗯，去了整个 长滩， 对，去了泰国呀，包括就是最近的泰国的海岛，然后包括远在南太上的大溪地什么的，我最喜欢的还是长滩。 长滩一定有它足够的理由哈。 对， 下面呢，好好说，下面呢，先说说长滩到底哪些项目或者哪些风情特别吸引你？那么多海岛就选长滩？ 就是我觉得你能想到的项目，长滩基本上都有了。 嗯， 你能想到的美食呢，长滩也都有了。 菲律宾的美食呢？ 你能想到的就是景色， 也 都包罗 也都有了。 我还没有去过菲律宾呢，我还真不知道菲律宾的吃食怎么样。 哎呀。那个物美价廉， 对， 真的是超丰富，量超大。 对，而且 我先去一趟长滩， 你去感受感受。 而且就是你能想到的，比如什么希腊餐呀、西班牙餐啊这种的，在长滩全部都能吃到。 哎呦， 韩餐啊什么的， 国际的海岛， 国际海岛。 对， 所以你比如说你要去那儿玩个5、6天，你每天从中午晚上都可以 不 重 样。哎呦， 吃各种餐都不用重样的。 改下行程， 改下行程吧。我觉得长滩 换成长滩。 对，泰国说哎。 因为 这么快就换了， 我是7、8月份去的泰国嘛，我觉得可能安达曼海的那个海水啊比较汹涌， 对， 比较热情，不像就是太平洋的海水比较平静， 哦， 是的， 太平洋的海真的是很平静，很平静，就是一滩平水，大平水， 要不怎么叫太平洋嘛，它特别太平。 安达曼海真的是，我去了普吉以后，我的天，有8年没有去普吉了，然后再一去普吉，正好赶上它的雨季了，那个浪啊，你看着就不想往海里走， 哦， 是吗？ 就很汹涌，感觉浪高。对，很可怕的那种感觉， 哦， 不像长滩似的，你往水里头走吧，走出300米、500米还是那么平的水， 真好， 真好， 很温柔， 明天会更好， 是 Happy Every Day。真的哈， 温柔的一个海岛， 确实确实。其实我们会觉得长滩岛有各种细致的玩法哈， 对， 而且长滩岛是很国际化的海岛。就说那个海滩，其实我也看过，之前我也想选过长滩岛，因为它封岛了，没去成，去到了薄荷岛嘛哈。薄荷岛已经满足我对海岛的一些期待了，非常好。那长滩是比薄荷来说的话，长滩的那个水质、沙质是更优质吗？ 是更优质，水质、沙质都更优质。而且你去薄荷的时候，它可能那个海岸线也就大概2、3公里， 有， 对吧？ 有。 长滩整个海岸线大概是7公里左右， 这么长， 一望无际的白沙滩， 天天来个来回就是非常好的健身活动。 对，它可以从1号滩一直走到3号滩。 哦， 它1号滩是最早开发的，就比如像那种国际化的大酒 酒店，连锁酒店全都在有，什么香格里拉， 嗯， 然后还有 Discovery， 五星的 那些，就是梁静茹办婚礼的那个酒店， 哦 ，Discovery， 还有那个船王酒店， 哦， 看落日的，就整个站在上面，你喝个下午茶，看个落日，感觉说实话就跟在圣托里尼没什么区别， 真的吗？ 在希腊 的， 哇， 真的是 蓝白小镇， 哇， 对，它是一片白色的那个 白色的 白色的酒店，然后它那个造型啊也很像就是圣托里尼标准性的那种的，就是白色的建筑物 啊，就是圆穹顶的那种， 它没有蓝，它只有白， 只有 白， 海是蓝的， 嗯， 非常的漂亮。然后二号它呢是它主要的就是商业街， 哦，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也是差不多四五星级的酒店都在二号滩上面， 很好， 你摸啊，你 shopping 啊，吃东西啊，都在二号滩上集中， 好全面， 嗯，那可能， 然后你的小夜店也都在二号滩上， 那还是住在二号滩吧。 然后三号滩呢是沙子，可能相对于一号、二号稍微粗制一点，因为三号滩呢主要是游客就是登船的那个码头在三号滩上面， 它分布的很合理， 对，它分布的很合理，等于越往从三二一越往一号滩走的时候，它的沙子的质量越好。 哎，那这样的话就是。啊，基本 好的酒店都在一号滩， 对， 但是一号滩下来不方便。 嗯， 你只有住，反正我自己比较喜欢住在二号滩， 是吧？ 对，二号滩你在干什么都方便， 对，出门就有吃的，然后出门就是小黑跟你热情的打招呼，问你要不要出海呀，问你要不要潜水呀，他的潜水店呀，全部也都封。就是分布在二号滩上和三号滩上， 是的， 是的，我觉得就是一号滩、二号滩可以主要住在二号滩，然后在一号滩体验。 对，它还有一个后滩， 对， 后滩是可以玩风冲的。 哦， 那个是很少游客去的，那都是基本上是玩风筝冲浪的游客就是去的。 玩过吗？风筝冲浪？ 玩过， 哦，好厉害！那个 风筝冲浪。 对，它是借助于风，它是借助于风的力量， 啊， 然后拿风筝来，跟普通的冲浪还不一样，所以它只需要，它只有要求就是。大风水平，才能有安全系数，因为这算是极限运动了，也不算休闲运动。 问问你，丽婵，你薄荷岛去过吗？ 去过。 你觉得物价来说的长滩岛是贵一点？ 我觉得长滩岛差不多吧，可能比薄荷有的要相对来讲便宜一些。 是吗？ 是。 对，有的还要便宜一些。 哦，那就很亲切的，因为在菲律宾的海岛排行当中，长滩是第一名的。 对，它的中餐可能比薄荷要便宜很多。 中餐？ 对，中餐 就是因为中餐多一些，是吗？ 因为中国人可能比较多吧。 嗯， 中国人、韩国人都比较多，然后他那边呢有一个大的迪塔里帕帕，就是一个海鲜市场似的，不知道现在烧完了以后有没有，应该是没有重建，但是他那边呢会有很多就跟青深似的，以前的时候就是你买完了海鲜，拿了旁边的海鲜馆去， 太过瘾了， 对，然后这样会相对来讲价格会便宜，然后他有一个叫做福建人在长滩， 哦，福建人在长滩， 福建人在长滩， 对对对，他们是在 一个档口吗？ 对，档口，就全部都是做中餐的， 好棒， 哇塞。福建人在长滩， 而且那边哇好奢侈，上次我说可以是就是四川人嘛，辣炒全世界，我们在那块还一川菜馆子，然后什么石斑啊什么 全 了，全都是辣炒的， 哦， 辣炒全世界。 你看啊，一说到海滩啊，每个人都放松的不得了，特别想去感受哈。 对， 是的，那海岛它就是有自己独特的魅力。 这大概了解的长滩岛的样貌哈，分得非常清晰，而且布局合理， 非常合理。 下半段如何在那里感受美丽的长滩岛呢？丽婵还有很多自己独家的秘籍。 那必须的， 浪漫的、发呆的、饮食的、冲浪的， 还有出海的， 还有出海的， 出海 你都玩过哈。一会儿也说说浮潜资源到底怎么样啊？这里是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如果您对菲律宾长滩岛感兴趣的话，一定不要错过我们今天以及下午及晚上重播的菲律宾长滩分享。 是的。 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 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能有个归宿，我要稳稳的幸福，能用双手去碰触，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有轻雾或雾，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7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上次去菲律宾的这个薄荷岛的时候呢，在那个沿海滩上有非常多的一个酒吧和演唱的风格，很有这种风格的歌手很多啊，就是他们的演绎的水平以及现场乐队的伴奏演奏的能力是非常高的。人家直接弹爵士，直接唱爵士， 就一把电钢， 就是电钢琴，各种 band 有鼓，有吉他，有贝斯，非常丰富的一个 band， 人家唱的相当之好。那个夜晚所有人都在驻足停留，我觉得人家就是吃吃饭，也没有格外的给他小费，我觉得人家就是享受音乐的那种感觉啊。 对，其实他们并不是说以这种方式来赚钱，赚钱只是一方面，他们享受自己的生活。 是的，已经月结了。好了，这好了，我们要问问立禅哈，在长滩岛有没有现场演绎的这些班儿？有没有在二号附近？ 我觉得太多了， 非常的多， 还太好了。 比那个你去的薄荷只多不少。 菲律宾啊，太棒了， 只多不少。嗯，你可以随便对， 它什么类型的都有吗？ 什么类型的都有，只要你想到，有闹的，有静的，有爵士的，全部都有。 看看这个文化氛围， 对 呀， 文化氛围 很国际化， 很国际化的 ，international 啊， 而且特别有意思。它比如说是亚洲人玩的区域，跟欧美人玩的区域还不太一样 哦。 比如有些吧就全都 亚洲那边是滚铁环啊， 打住话， 你还别说， 这也够人吓着火了吗？ 那边没有滚铁环，但真有耍火球的。 哦，是， 对，那个抡火球的， 对对对， 绳子上面拴着火球， 我的 非常娴熟， 对。 都有的， 对， 喷火圆 正拿胸口碎大石了， 对，欧美人咦， 火球烧牛排啊， 火球烧三分熟的。 其实我们觉得要去长滩岛，你得先到达那个地方，怎么到达航班啊？到达转来转去，是不是有这个坐小飞机或者汽车到达？你跟我们具体说一说哈，长滩。 就是长滩来讲，先从签证第一步说起吧。 签证不难。 对，很容易。但是如果你要比如有美国十年、日本十年、日本五年多次往返签证、加拿大十年或者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的多次五年、三五年多次往返签证的话，你可以免签在菲律宾停留七天。 哦，七天。 对，你可以拿这些国家签证直接进菲律宾了。 宋阳现在正在我们直播间门的外头呢。宋阳他这个非常厉害的这个职业运动员了，现在是马拉松啊、长半马、 长 马， 跑马拉松， 已有四分之一马他都跑过。 有四分之一是什么东西？ 哎，先问一下，禅导也适合那种跑步健身那种有比赛是不是也会有？ 那个好像是没有， 没有。 但是他每年十一月份都会在他的后台有那个就是风冲比赛。 哦，风冲比赛。 对， 哦， 偏向于表演赛的性质。 是的，宋阳已经走了，没事。然后呢？ 然后搞完签证的话，我们该说机票了。 机票 的话，一般来讲啊，他去菲律宾有几种，就是长滩有几种可能性。第一种是旅行社的包机， 哦， 就直接从北京或者天津起飞，然后落到卡利波国际机场。 真好。 卡利波国际机场的话呢，距离长滩岛的码头大概车子还要开2到3个小时， 是吗？ 全是山路。 哎呦， 哦， 对， 转的那种。 对，转的那种山路。然后这是第一种方式， 方式 对、 okay ， 第一种方式应该是最方便的， 好的， 最方便就直飞过去了。 嗯、 然后第二种方式就是转机、 嗯， 像我个人可能比较喜欢坐速航空的转机的航班， 嗯、 因为它是北京凌晨起飞，你等于白天不耽误工作， 睡觉马尼拉， 对，白天不耽误工作，然后大概飞4个多小时就到马尼拉了，然后到马尼拉应该差不多是早上5点钟到6点、 嗯， 然后你转，因为菲律宾跟北京没有时差， 嗯， 然后你转一个航站楼，搭它国内的任何一班的国内航空。就能飞过去了。我一般会选择不会选卡利波，如果要飞落卡利波的话我就坐包机走了、 哦、 但如果要是我自己选转机的话呢，我可能会选塔迪克兰这个机场、 嗯、 塔迪克兰这个机场就在码头边上、 哦、 边上就在码头边上，大概也就10分钟你就到码头了， 超级近。 对，飞塔迪克兰、 嗯， 塔迪克兰全部都是，比如是速雾或者亚航那种螺旋桨的小飞机， 嗯， 因为机场很小，落不了大飞机， 嗯。 然后你买完落到了塔迪克兰以后，到了码头，你买张船票就进岛了。 哎呀， 船大概需要20分钟左右的船程。 它都在那个机场一起的吗？就是买船票也可以在那儿吗？ 你 现场买也行， 你在码头买 在码头买， 在码头买就行了。嗯， 我觉得这个超级方便。 跟大家说一下，码头还按摩的先生呢。等船的时候呢， 60P、 啊、 是这样的， 真的 真的。 真 的 是那个盲人的按摩师这样、 啊、 按得很好， 几十 P 就可以了， 60到90， 60P 90P 就可以了，很舒服的。 你这个穴位，哎呀， 死穴 了吧，死穴。 他还行，你按得不错， 很好的。 这个对，这是整个菲律宾，我觉得是一个国粹的东西， 就是按摩是吗？ 对， 放松放松。 哎，我觉得东南亚国家就包括泰国，其实这个 马杀 鸡 都是简直了，相当好。 是的， 松骨。 提醒大家，这个船舱啊，里面的温度超级低。 对，整个东南亚好像只要有空调的地方，就跟空调不要钱。 就大家呀，就上船的时候，你不是在岛上穿短裤、短袖，下面穿个长裤、穿个羽绒都不觉得热的，很冷。 长袖，对。 对。 不过它还好，船程大概你去 的 可能是对，因为你是2个多小时去 过，我是 过所以你觉得冷。 对。 他的那个船不是，他这种螃蟹船。 啊， 就小木头船， 有户外的风吹着，那没问题，没问题，那没问题，没问题。 小螃蟹船就给你摆渡过，20分钟用不了那么豪华的大船。 是的，是的，拖了吧， 对，拖了吧， 10几分钟，对。然后小黑的时候，你他船基本上不会完全靠近岸边， 嗯， 它会有大概有几十米的距离，水深应该会过膝盖了， 啊，半米左右。 对对对，你要不愿意拎行李的话，给小黑20披索，小黑就帮你把行李 没问题 放上去了。 对， 嗯， 菲律宾的那个披索和人民币。太便宜了， 太便宜了！ 而且菲律宾的服务非常的好， 是的，我感觉 只要你给小费，你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它不像有一些东南亚的社会主义国家，比如去的缅甸， 是 你给小费都解决不了问题，因为人家不收小费。 现在菲律宾呢，你说给你100比索，摘个星星，但干不了。 摘个星星。 这个意思是能干得了的， 对对对， 给你100比索，举个例子， 嗯，可以， 这可以， 对，这可以， 对， 对， 嗯，反正那边真的服务太好了， 到达了没问题，可以选择自己最最钟爱的方式，转机也好，直飞也好，都行哈， 对， 哎，我在想，那如果要是比如说在2号滩或者1号滩订酒店的话，它会有酒店接机吗？什么的没有？ 它可以订，但是你要付费，但是有一个东西叫做万能的飞猪啊。 哦， 在飞猪上面所有的接机服务一条龙全部给你搞定了， 真的吗？ 对，你在飞猪上， 看来我要下一个飞猪。 我之前就是嘛，去菲律宾的时候，我直接就买了一个从卡利波，因为我坐包机过去，从卡利波然后到酒店的联运，他给你连那个码头船票啊、环境税啊、入上岛税啊，全部都给你买完了，你一笔付掉就行了。 厉害的， 只用等着看你一名字，你就上车就好了，就全部最后给你送到酒店。 孙英总 太棒了，孙英总， 然后接机的18个孙总，哎。旁边有二维码，可以扫一扫我的微信啊！ 哎，现在我觉得这中国的这个真的互联网真的太强大了， 是 太强大了， 他把这个对他把当地的服务全部融入到这 融入到这个公司里 了。你说他们得做多少工作，把这一个都给他拼到一起。 我去年的时候都微信付费，哦、全部微信，我从来没花， 对对对， 我都全微信。 哇， 支付宝 货币现场转换汇率。 对， 马化腾叔叔和马云爸爸也是 二马 了 测到，哇塞，整个东南亚平摊了， 真的， 一马平川， 一马平川。 对，上了岛之后，一号、二号、三号海滩， 对， 可以说居住的环境以及饮食的结构，其实我特别喜欢二号，哎， 我也喜欢 二号海滩，因为它分综合。 对 对， 但是比如如果要去度个小蜜月呀什么的，二人世界还是一号比较私密性。 一号号称亚洲小希腊嘛， 对，一定要订船王酒店，但要提前订好。 船王酒店， 船王 它是在一个山上， 据说只有30多间客房。 哎呀，不好订，不好订， 对，不好订。如果你要实在订不到的话，你可以考虑去那儿喝个下午茶。 哦，也行，也可以感受感受。 船王是不是它当地特色的一个五星级酒店？ 对，当地特色的。 这个还是比较 对，或者你去梁静茹那 Discovery 也可以。 好的， 那也是个五星级酒店， 都在一号海滩， 都在一号海滩， 去那儿探索发现嘛。 就是你能想到的所有的， 手机拿出来我看看。哎呀， 对，所有最好的国际酒店全都在一号滩上。 好的好的， 但是进出不方便。 二号呢？二号有什么四五星？ 二号也有几个五星级酒店， 比如 像韩国的那种汉娜通，在那儿有一个丽晶， 好， 然后汉娜酒店， 嗯， 那都可以。 汉娜不错，那薄荷岛也有汉娜， 对，汉娜 很好的，很舒服。 汉娜都可以，这几个都是五星酒店。像我以前呢，就比较喜欢住丽晶，因为丽晶有自个儿的私人沙滩，出了酒店正门就是沙滩， 棒棒的， 还有那个沙滩椅啊什么的可以待着。后来我觉得那个酒店看着可能有点老了， 哦， 它还有一个酒店。叫 Astra 那个酒店， Astra, 那个酒店是在一号滩和二号滩中间的位置，然后在三号滩也有一家。 哦， 那个酒店是新酒店，设计型酒店，我觉得还不错。 好的， 对，我觉得现在就是 选择很多， 就是选择也很多。喜欢传统的就去那些老牌的五星酒店， 对对对。 喜欢新锐的年轻人，你可以去找一些不一样的。 敷衍游人，对。如果你要想便宜点或者再私密一点，你可以住在山上的 Ala Vista 那个酒店。 有、 那个酒店房间非常的大，有一个无边泳池， 啊、 因为它在山上。所以它的整体来讲就是很 视野更好， 视野更好一点，但是进出不方便，下山不方便 。 对， 滚下来。 它会有车吗？ 它酒店会有摆渡车，给你从 shuttle bus 这种的。 哦， 多长时间可以到达下面啊？ 20分钟。 也挺远的。 哦，对，挺远的。 20分钟到达下面。 20多分钟。 这个车是随时叫？ 不是，它是按点发车的。 哦，那。 但是如果你要想回去的话啊，你可以叫突突，60披索就回去了。 也不是很麻烦， 其实。 其实你可以去。就在当地包个车，或者说你叫一个突突跟他说好，你上来接我们几点几点，这样可以吗？ 一般没有。 对， 一般没有。他基本上酒店一个小时发一个车。 好的， 就下到山底下了。 是，酒店没问题啊。 对，酒店没问题。 问问哈，其实我去那个薄荷岛，我个人感觉，因为我特别喜欢浮潜，我深潜我没有学过，我也没有做过。但是浮潜的话，我觉得薄荷岛的资源一般，就是在那个浅海的那个珊瑚基本都光光了，没了。 对，游客多的地方都是被房产商给杀死了。 长滩岛怎么样？ 长滩岛，因为我是玩深潜的。 哦，深潜的。 对，我是玩深潜，浮潜很少。但是之前呢，也有个朋友。他们在岸边上 怎么样？ 就是带着个潜水镜， 对，往下看， 往下看， 那一扎 有海星啊、小鱼啊什么的也都有。 了解了。 但是如果你要看一些比较， 得拉出去， 对，得拉出去了，是浮潜去了， 是的， 像什么小丑鱼啊什么的。 我去天堂岛去浮潜的嘛，因为从薄荷岛可以拉到天堂岛，也是坐船出去的， 对， 一天 基本上都是坐船出去， 对 对 对。 它里边潜店很多， 是吧？那如果要是说浮潜或者说拉出去的话，一般会拉到一个海，就是有多深的地方呢？ 它基本上，如果你要浮潜的话，就没有多深，10来米的地方。 就是你可以穿 着 救 生 衣，没事儿， 对， 飘着 趴的 10来米啊，不是30多米啊， 没事没事， 30多米你也看不见呀。 嗯， 它得离沙子近一点，你往下能看见水底下的东西啊。 阳光比较通透， 对 对， 它那边我觉得那就是玻璃水，大概10米20米的水 是 一眼到底， 差不多差不多。其实拉到那个地方，如果你是浮潜爱好者的话，就打开一个新的世界，很多鱼，各种大的小，拿点面包是可以让带， 真的 可以可以， 我是不会玩深潜。 全程拿面包，那是那鱼真的。 你就拿那个很简单，就拿一个就是矿泉水瓶子，把面包塞进去，然后呢，你就开始往外挤，鱼就跟着你游。 是的，是的，是的。 对，冲着那个。 没毛病， 还是挺好的。 没毛病。 但是一般来讲，我还是比较喜欢深潜的。 是的，这 深潜能看见的东西更多。 深潜能看见鱼啊什么的，而且那边有沉的那个沉船 啊， 沉的飞机 下去了。 对，你都可以钻洞啊什么的，挺好玩的。 Discovery。 哇，这个才是真的，就是有带有一定的探险性。 长滩大嘴巴，哎呀吓死了。 长滩那边真的是浅店一家接一家的，沙滩边上，比如像 薄荷什么的，它可能在后边会。 对，往后走，往后走，往后走。 不，它整个所有的长滩，所有的浅滩都在沙滩边上。 那就非常，长滩岛是十大潜水之一， 圣地。 而且它那个地方就是说呢，你要学潜水也很方便。 嗯。 一般比如说我们开始学潜水 OW 的时候，他可能会找一小泳池、 嗯、 先带你去学那种基础设施什么的。长滩不用，背着潜水瓶直接按边上就解决了。 这个 水很平，浪很小， 就跟游泳池一样， 就跟游泳池一样的平、 嗯、 是特别适合初级潜水者。 OK、 嗯、然后特别适合去考潜水证的人。 是的是的，潜水如果你想去长滩岛的话，一切都非常的完善。 对 对啊， 说说吃， 说说吃，我 那 吃的话 太亲切了，你先整一下子。 那太亲切了， 嗯， 比如说你第一天到了以后，你可以现在比如像他们攻略上老有说一个西班牙的网红餐厅， 哦， 在那边，对，西班牙菜什么的， 嗯， 但是我个人觉得啊，迪莫尔里的西班牙菜很一般。 好的， 如果 去了， 如果你要去二号滩和三号滩一交界的小胡同里头， 嗯， 那个小胡同里标志性的就是门口有一个 Seven Eleven 的标志， 哦， 挨着警局旁边那条胡同走进去，右手边上有一家吃西班牙菜的，人又少，味道又正宗， 哇， 而且又有情趣。 你说那西班那个 Seven Eleven 多吓人，啪！你买什么？那个店在哪？啊，拜拜。 对，就在 拜拜。 对，就在景区边上， 东西 很方便啊。 是的，我觉得这一定是去过五六次才能 得的结论， 找到旮旯里。 对 啊，都 在旮旯 这儿了。 西班牙菜、意大利菜什么都有，是不是？ 还有 日料、泰餐、 韩餐， 它的对韩餐，它最有名的还有它那希腊餐厅。 哦， 希腊餐厅，对，所有人去那儿必打卡的地方， 橄榄沙拉， 橄榄茄子。 但是它最好的是那个就是。喷火的一道菜，芝士喷火的那一道菜，那道菜是基本上对所有人就惊呼啊啊啊的叫唤。 其实主要是看那喷火了， 对，主要看喷火，所以在中国也差不多成了网红打卡的地方。 我个人吐槽一下，在薄荷岛呢，那个海鲜是冷鲜，不是生鲜。那长滩岛呢？长滩岛 基本上东南亚都是冰鲜， 冰鲜吧， 都是冰鲜，但它也有活的，比如像龙虾，它龙虾就比薄荷要多很多。以前特别逗，我零八年第一次去长滩的时候，他们所有的海鲜都是不砍价的，就是一口价，2500-2800比索，一公斤，都是按公斤算啊，不是按那斤算的，是斤算的。后来呢，中国人去的多了，就开始砍价了，就基本上卖到3200-3300，你自己往下砍， 然后还是2500-2800， 对对对。我说哎呀天哪，菲律宾人民币都被中国人带坏了， 也是也是也是， 对呀 对呀，人家本来就是明码实价嘛。 我跟你说哈，就是有那个烤鸡。那个在 那 个薄荷岛， 好 好吃啊，18块钱一只， 嗯， 烤一整只鸡，18到20块钱。 你这是鸡 啊，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真的这么大 啊，这么大， 好好吃。 对， 便宜啊。 是说那个薄荷那个一小小脏摊吧？ 炉子转转转转转，还有烤猪头、猪排的， 对对对， 挂炉烤， 好好吃， 真的那个好吃。 哎呀，我好像吃 小脏串，我管那叫小脏串。 对，海鲜价格便宜到令人发指，一个3斤的老虎斑40块钱。 对，那边鱼啊什么的很便宜， 40老虎斑。40块钱， 那边反正就物价相当给力的， 是的。 所以我觉得那个地方呢，就是如果你要去希腊餐对面，还有一家是也是吃西餐的，他家牛排特别好， 哦， 很厚，但是呢不腻不柴， 嗯，这都是在二号摊的， 都在二号摊迪莫里头， 迪莫里， 这都在迪莫里头。 哦， 你说那些演艺酒吧也在附近加， 都在海滩上， 都在海滩， 全在迪莫出来往左往右的， 迪莫就是一个那个就是 商业街似的， 商业 街似的，对，它是从沙滩一直延伸在后边那条主街交通干道上面了， 真好， 真好。 还有一家叫做酒店的韩餐， 酒店啊， 叫做酒店的韩餐，那个餐厅名字叫酒店， 嗯， 那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烤肉啊，烤什么？ 它是猪蹄儿 啊，猪蹄， 烤猪蹄儿， 然后生拌牛肉，然后煎饺，哇，都好吃的不要不要的。 嗯，太棒了，太棒了。 所以说呢，你在长滩这个地方呢，你每天换着样吃，你都不重样。 是的，而且物价很亲切。 对， 啤酒好是它和当地的啤酒红马， 红马 非常好喝。 但那红马有一点就是度数有点高。 是的， 两瓶倒，我觉得直可以直劈大乌苏。 哎呀，就是说到菲律宾的饮食， 嗯， 那是相当亲切。 每天还有必不可少的就是芒果沙冰。 对呀，150比索一杯。 他们的水果特别好， 对，抱着芒果沙冰你就喝了。 啊， 我 天天的。 我因为有那时候我带着小孩去的，小孩爱吃薯条啊、汉堡 啊， 点一个薯条汉堡包，230比索。 嗯， 那个汉堡包大概是双层牛肉、双层牛排，这么老厚。 对，特别。 而且那个 大薯条这么老粗。 对他们那儿的那个牛排一点都不干，我感觉。 他那牛肉很新鲜，比国内的牛肉要好很多。 滋滋冒油。 对、嗯、然后是汁水非常的丰沛， 是的是的，非常新鲜， 下次你真的可以考虑去长滩。 我真的 我还说呢、嗯、我之前看完他们那个发的那个谍照没有游客的长滩，我说我天哪，我好想回长滩啊。 是啊，你看都是回长滩、嗯、 当然 对、嗯、他们说了你嫁长滩就完了。 对， 作为一档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节目、嗯、环保必须成为我们每个人践行的事情。 对， 这是必须的。 对吧， 是的是的。 终于为你们开放了、嗯、你再像之前那么糟蹋长滩岛那是不可以的。 不要再扔垃圾了，就是你知道所有的垃圾袋、嗯、你能明显看着就是二号滩游客集中的地方垃圾袋很多呀、啊、 你看看呀， 很多垃圾。 嗯， 对，我觉得真的，因为刚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也说，就关岛的这一段时间那个海洋的环境生物全都回来了，这就是其实这侧面说明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去保护这个环境。 你知道我有朋友在长滩岛当潜水教练、嗯、他比如我们下去潜水的时候深潜的时候他都呼吁大家不要抹防晒霜。 是的， 对， 因为防晒霜对那个海底生物的破坏尤其对珊瑚的破坏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嗯， 就以前我08年去长滩的时候大概你出海也就大概几百米你看底下水底的珊瑚很丰富、嗯、那时候没有什么游客，中国游客。 嗯， 后来现在有随着游客的日渐增多呀，那个珊瑚全部一片片白化全死掉。 嗯， 你看着很痛心的感觉。 是的是的，你想想像尼莫老虎斑啊各种鱼啊最后鲨鱼面巴都来了之后这个海洋资源非常丰富了。 对啊， 才能让我们 它的生物链 良性循环起来、嗯、 对 对, 对， 其实之前就是东南亚很多的海岛都面临这样的问题。 我现在真的很纠结在推广这么好的海岛的时候， 对， 又怕把这个海岛真的是毁了，很矛盾很矛盾。 对、 啊、 其实人类的介入多多少少都会影响它一些，但是呢 对 总会找到一个共存的方式。 我觉得可能有一些老外相对来讲就是他们可能环保意识更强一点、 嗯嗯、 他们可能下水的时候更多的愿意穿一些防晒服啊防晒衣啊 什么的，把自己遮起来就好了， 把自己遮起来就好了。 对， 跟不会去涂防晒霜啊什么的。 嗯， 他们可能在岸上可能会涂个防晒霜晒黑油啊去晒一晒太阳什么的、 嗯、 但他下水绝对不会涂这种防晒的东西。 嗯， 也真的是仰仗大家哈， 对对对， 就是保护那片海， 是的， 对对对，那么好的海，那么好的住宿环境和条件，潜水资源又丰富，饮食又那么的亲切，让你觉得饕餮每天都换着样的吃，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嗯、 对呀、啊，你白天你可以出海，比如说你可以出海潜水， 嗯、 可以出海看落日、 嗯， 可以现在又有什么滑翔伞、 嗯、 你也能玩、 嗯， 然后包括咱们现在国内那种气柱。 啊， 一顶上去那种的、啊、全部都有 帅气， 然后你还可以跳岛玩那个跳悬崖， 对， 你都可以各种的玩、啊、后边你可以去山上玩卡丁车， 嗯， 就是所有白天的每天你安排一个活动你也差不多能满了，然后晚上你可以泡酒吧， 对啊， 你可以去一号滩的 Coco Mangas 那个、去挑战一下它的15杯 嗯、 喝不倒的话那15杯鸡尾酒现调的 真好、 哦、 然后喝不倒的话你的名字就会写在它的那个墙上 就谁 对， 救谁？ 然后他还会送你一件 T 恤衫。 哦，救谁？ 嗯 ，Coco Queen，Coco Mangas 那个。然后那个地方还行，不错，就是在一号滩，就年轻人特别多。 啊， 然后还有在二号滩的。 是的，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真的用20来分钟的时间了解长滩岛，没有任何的毛病，听上去哈。 对，24小时无衔接的玩， 你 无缝连接的玩， 我觉得这是一个欢乐的天堂。 希望大家好好的保护这片欢乐的海洋哈、 嗯、 谢谢我们的立晨， 谢谢立晨、嗯、 不客气不客气， 要保护这片海才能拥有那片海哈。 是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叫白胸苦恶鸟，苦就是辛苦的苦，恶是扼腕叹息的恶字去掉提手旁。不过原来我的苦恶鸟的恶呢是凶恶的恶，